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彩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城管执法局近日联动市公园管理中心，在天坛公园开展执法巡查，劝导游客不文明游园行为，请听报道。 上午9点半，天坛公园里晨练的人很多，人们享受着绿色生活带来的那份惬意。同一时间，天坛街道执法队刘洋和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也开始了他们一天的工作。 哎，同志，咱先出来，先出来，先说别踩着草地，这烟先掐了，公园里不能抽烟。 对， 树木比较多，抽烟的话容易引起火。我们每天派执法队员到天坛公园跟天坛公园保卫科做一个交接，公园比较大嘛，全部靠我们队员巡查也不太现实，所以主要是我们俩共同合作，共同管理。如果碰上不文明行为，态度比较强硬，拒不改正的，我们及时进行释法。 从去年12月1号开始，市城市管理部门行使的所有行政处罚权以及相应的行政强制权，园林绿化部门行使的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方面所有的行政处罚权共计87项，已经划入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集中行使。市城管执法局职权划转工作专班耿硕介绍， 针对全市公园内部呢，一方面加大公园管理单位落实内部管护责任，监督执法，比如像绿地侵占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针对游客的不文明游园行为以及呢强制贩卖兜售等等，加大我们的巡查执法的力度。 天坛公园保卫科科长张忠介绍，有城管队员和他们一起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更有力度。 像抽烟啊，攀枝树枝花朵打这个果实啊，粘鸟啊，我们呢也及时进行制止罚款。那要遇到这个不给钱的，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了。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2019世园会北京展品秋季预展昨天在北京世园花卉大观园举办，全市16区的园林绿化局、市属公园及40多家企事业单位共展出盆栽、盆景、切花、干花、插花、花艺5大类展品，400多种新优植物品种以及相关园艺衍生品，展览将持续到10月14号。国庆假期，本市多处地标开启灯光秀，中关村1号的楼体灯光秀昨晚亮相，今晚开始，朝阳区赛龙国际文化创意园的水泥桶仓将开启激光投影，延庆八达岭长城的灯光秀将通过灯箱照明、墙体地面投影的方式闪亮登场，灯光秀将持续到10月7号。由北京市旅游委、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共同主办的秋季文明旅游宣传活动昨天在北海公园举办，首次发布了北京市文明旅游公益宣传片。宣传片采取动漫形式，将众多文明旅游常识和提醒体现在动漫人物的言行当中，向广大游客倡导文明旅游行为。国庆假期，宣传片将在北京各景区、宾馆、饭店、旅行社、旅游咨询中心、旅游集散中心、游客集中区域、旅游大巴等重点场所持续播放。经过修复，山西大同悬空寺景区将于10月1号重新开放，高难度的修复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下午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形成的安全隐患。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啊，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是一个周末版的节目，但是也是一个大家工作的周末啊。 哎， 为了我们的假期，再努努力。 别看今天工作哈，马上我们将迎来这个十一长假啊。这个国庆长假期间呢，不知道大家有怎样的文艺活动啊？这方面的安排。今年呢，我跟张帆在这个十一长假的这个节目设计上啊，我忽然有了一个小小的灵感啊，那就是咱们2018年啊，堪称是一个电影盛世年啊。除了我们日常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咱们今年的各种各样的爆款电影之外啊，今年的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也是特别的火爆啊。 对， 咱们可以先稍微的来重温一下哈，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单元。设置了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主题式的板块啊，比如说有中国故事、华语力量、午夜场、系列饕餮、修复经典、记录单元等等等等，这些板块包含了很多丰富多彩的内容。 对，我记得我们在这个电影节的那个当时的时候啊，正当时的时候，跟大家是一块去参与和学习了很多啊，来自电影界的一些知识啊，包括那些电影的分享啊、分析啊。但是我觉得不过瘾啊，因为这个电影节它的影响力啊，它可以辐射全年，甚至啊好多好多年。 哎， 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计划呢，就是在我们下半年，我们来看一看回顾这电影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股力量在整个一年当中的电影市场啊，它是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刚才又提到咱们这个电影节当中设置这么多的系列当中，我觉得啊，有一个系列的设置非常有意思，就特别适合咱们十一长假，咱们来继续它的这个创意，就是 系列 饕餮啊，这个系列就是好看的这个系列电影，就是一看一个够啊， 一次满足。 对，这个系列饕餮当中，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啊，它今年设计的这个系列有什么呢？侏罗纪公园系列，黑暗三部曲系列，就蝙蝠侠啊，复仇者联盟的三部，还有金刚狼七部电影，以及一个金刚狼番外死侍电影的加入， 都是世界经典系列电影。 对，那么我们这个四点有戏节目呢，就延续他这样的一个创意啊。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十一长假，就是属于赵亮、张帆啊这个电影这个板块的时候 啊，我们的饕餮系列， 我们就跟大家来饕餮系列。就是十一期间您要想看电影的话，就是跟着四点有戏，咱们就给大家一口气听完这些系列电影。 好， 哎，那今天我们从哪开始呢？就从张帆的一次奇妙的经历开始。 好啊，哎，我这个历险其实次数不多，但是今年算有一回了。 哎，就是你去看这个蝙蝠侠啊，黑暗三部曲系列了哈。 真的是啊，你刚才说的这个奇妙经历，其实历险是一个部分。什么历险啊？在电影故事里的历险啊。因为对于这个黑暗骑士三部曲的蝙蝠侠系列电影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啊，从不同的渠道看到过，可是呢，从中国的大荧幕上一次看个够，这对于电影爱好者发烧友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机会。那另外呢，说到这个奇妙的经历呢，确确实实在电影节上来看这样的系列展映啊，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氛围。 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这个蝙蝠侠啊，这个黑暗骑士的三部曲，这个是克里斯托弗·诺兰在中国影迷心中的封神之作啊。现在在网络上还有很多很多的讨论，一方面认为这三部曲这是真正的无人能够超越的，叫做 蝙蝠侠的这个最优秀的电影作品。 嗯， 也有人就是说呢， 刚好相反是吧？ 哎，说你们这个这是诺兰的作品，而不是 蝙蝠侠作品， 不是蝙蝠侠啊。这两派意见反正是各执一词吧啊。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定义，就不可否认的是，这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看的系列电影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叫做《侠影之谜》啊。那么这一部呢，首先是大牌云集啊，导演诺兰啊，这个演蝙蝠侠的，就是三部都是这个克里斯蒂安贝尔啊。我现在个人觉得，我的个人喜好，我觉得贝尔演蝙蝠侠是非常合适的。 嗯， 我觉得从这个形象上、气质上，嗯，他这个还是脸颊、面颊有一点瘦削啊。 对对对对，这是一特征。 对，而且你知道，蝙蝠侠身世其实很苦啊。虽然他拥有很多的财富， 嗯、 但是他内心很苦痛，嗯、对吧？就贝尔的那个气质啊，老给人感觉反正委屈巴拉的。 对对对，有忧郁的部分。 哎，对对，特忧郁啊。然后他这个管家，那就是特别特别著名的这个老戏骨是吧？迈尔·凯恩啊，饰演的这个阿尔弗雷德，还有这个警察的形象也非常非常的经典，加里奥德曼啊、 嗯。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那是技术骨干吧，叫摩根·弗里曼是吧？ 对对对， 连这个大反派都是飓风营救的这个连姆尼森啊，所以这一集一出世就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作为这个系列电影的重启，开启了一个完全独立的系列电影。 嗯， 那咱们就今天就听着够，首先就来听一听这第一部《蝙蝠侠：侠影之谜》的片段。 我们在这几个部门的业务发展态势良好， 我想托马斯·威恩不会把制造重型武器视为公司的核心业务。那是20年之前，弗雷德里克斯，我想经过20年，我们完全可以不去考虑托马斯·威恩要是活着会怎么做。 戈尔先生办公室，对，他会出席明天的晚宴。 托马斯要是活着，也许不会让公司上市，可作为负责公司运作的经营者，我们就会这么做。Jessica， 你在哪儿？ 眼睛看着球，心在灰。 怎么没人接电话？ 这是威恩企业，俄尔先生，他们一定会再打来。 布鲁斯，你不是死了吗？ 抱歉让你失望了。 我要你看看这个。 我想你一定能理解，我没法让他停下，诸多环节已经启动，就要上市了。 这我理解，我的股份也能让我得到丰厚的回报，我不是来找麻烦的，我是来找工作。 哦， 我想了解一下我家族创办的公司。 你想从哪儿做起？ 应用科学部，我挺感兴趣。 福克斯管那儿，我通知他。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啊，就是来自蝙蝠侠黑暗三部曲的第一部，叫做《侠影之谜》啊。这个电影呢，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又深谙人心的非常丰满的一个英雄形象啊。这是很多人呢、特别特别喜欢的这个蝙蝠侠的形象之一。 对，你提到这个之一呢，稍微回顾两句啊，就是说的这个蝙蝠侠有过多少个版本这个事情呢，大概美国人对于蝙蝠侠这个喜爱程度你可见一斑啊。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蝙蝠侠就已经出现在大荧幕上了。 嗯， 然后从此以后，好多好多的蝙蝠侠都在中国观众的眼前曾经闪现过，也就是说留下过刹那的光辉哈。 嗯， 包括我们可能很熟悉的80年代末吧，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是蒂姆波顿的那个蝙蝠侠系列、 对， 迈克尔基顿的那个蝙蝠侠嘛。然后后来我记得没错的话，赵亮印象很深的是施瓦辛格曾经参与了一部蝙蝠侠里面的作品嘛。 嗯， 他只不过演了一个反派， 反派， 对， 冰封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冰冻人， 冰冻人，冰冻人， 对对对。然后后来 冰封侠是咱们中国的， 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蝙蝠侠的等于一个全盛时期哈，好多好多的蝙蝠侠都出现过。但是刚才你说到的就是这个克里斯蒂安·贝尔的这个蝙蝠侠的，他的形象应该是离咱们最近的，也是更让很多的年轻影迷所认可的蝙蝠侠。 对，这蝙蝠侠呢，不穿战衣的时候比较瘦削，穿上战衣刚刚好是一个体型合适的肌肉男啊。 对， 相比起啊，我们说这个正义骑士当中的正义联盟当中的小本啊，阿弗莱克，他演的 你觉得太庞大了。 对呀，他这个是吧，加上他这个面庞啊，就是略显丰满了一些啊。 本·阿弗莱克脸上啊没有那个就是 原来有过阴影，有过穷困啊， 嗯， 没有那种风霜， 这感觉就是贝尔吃胖了，你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一看这个最近这几次蝙蝠侠的出现，就更加的怀念克里斯坦贝尔这一版蝙蝠侠。 甚至原来最早乔治克鲁尼还演过一版蝙蝠侠。 哎，对对对啊！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故事的情节支撑了这样一个悲情英雄的出现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啊，让他们说的这个侠影之谜的片段。这一段呢，就是连姆尼森演的这个反派他的这个戏份了，也是相当的重要。 挺逗的，可毫无意义。这些人都活不多久了，你在疯人院干的事逼得我动手。 那么科恩的确为你做事， 他的毒素是从我们那蓝色化的有机化合物中提炼的，他用来当武器。 可他不是影子门的。 当然不是，他以为我们控制城市是想勒索。 可实际上你们是想把科恩的毒药投遍全城， 然后看着高森氏在一片恐惧中分崩离析。 你会毁灭数百万条生命， 管那也叫生命，那你就是在挖苦他们。惠恩，犯罪绝望，真正的生命里不该有这些。数千年来，影子门一直致力于阻止人类走向堕落。我们毁灭了罗马，把瘟疫老鼠装进商船，还放火烧了伦敦。每次只要有一种文明腐朽到了极点，我们就清楚地恢复平衡。 高森还没不可救药，再给些时间，这儿还有好人。 你还在维护这么腐败的城市，它的所有机构已被我们层层渗透。在监狱的时候你很迷惘，可我对你有信心，我赶走了你的恐惧，为你指出一条路。你是我最棒的学生，你本该待在我身边并肩拯救世界。 我该恪守职责，阻止你伤害高森市民。 没人能救高森，森林不断疯长，那么一场大火也就在所难免了。明天全世界将惊恐地目睹这个城市自我毁灭，这次回归和谐的道路将畅通无阻。 你袭击过高森？ 当然，这些年来我们的武器越发先进，对高森我们用了新武器，就是经济。不过我们当时却低估了某些高森市民的力量，比如你父母，他们被自己想要帮助的人枪杀了。饥饿难耐时，人人都能变成罪犯，他们的死唤醒了市民展开自救，从此高森得以苟延残喘。我们回来终结这任务，这次不会有什么大善人挡我们道了。你就像你父亲，缺乏勇气去做你必须做的事。如果有人阻碍真正的正义，你就该跑到他后面，一刀把他解决。 好啊，刚刚我们又听了一段，这是蝙蝠侠三部曲黑暗三部曲的第一部啊，也有翻译成这个叫什么开战时刻， 开战时刻啊，其实这个翻译就是意思是这三部曲的一开端是吧。 哎，对，其实就是讲这个蝙蝠侠如何成为蝙蝠侠。 对 啊， 对， 这么一个故事。 嗯， 特别好啊，这个到结尾马上就是给你，哎，就像说书一样拴一扣子是吧，就告诉你，哎，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故事。 嗯， 的的确确没有让大家失望，可以说这个第二部，这个是就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这是作为就黑暗骑士啊，这是一个顶尖的这么一部电影啊。尤其是这个小丑角色的加盟，这是被很多人认为这是叫做漫画，就 DC 漫画改编成电影的一个封神之作。 对，最成功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是最成功的一个角色。我跟你多次讲过，我说在电影节上来看这三部的时候，这一部出现的时候是掌声最多的，而且呢是大家这个尖叫声最多的一场。 嗯， 什么地方出现呢？就是小丑刚刚露出背影的时候，就已经不得了了。 对， 可见这个文艺青年们，这个蝙蝠侠的影迷们对这个角色以及对这一部作品的认可程度。 哎，这话就得这么说，就是如何要让这个，就是很多这个编剧课程强调这个事儿啊，就如何要让你的英雄特别的精彩。 嗯， 那就是要给他塑造一个同样分量的反派， 这样才能写出这个英雄， 旗鼓要相当。 哎，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部当中小丑的这个精彩的这个演绎啊，包括他的手段，包括他的伎俩，包括他为何要成为今天的这个小丑， 对对，那个逻辑， 对，都是相当相当的出彩，出人意料，给人惊喜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这个非常非常经典的《黑暗骑士》的一个片段。 对不起，我迟到了，各位。 你去哪儿了？ 你担心要自己上了？ 哈维，这些材料我可以倒背如流。 是吗？那得公平点，正面我上，背面就是你了。 是吗？你想用硬币决定这一切？ 这是我父亲的幸运硬币，我们第一次约会就是他决定的。 我不会靠运气来决定这种事。 我也是，我创造一切。 全体起立，本案由尊敬的弗利尔法官主审。 我以为地方检察官只需要跟市长打打高尔夫。 一点半开球，有足够的时间判你终身监禁。既然卡曼法科尼在阿克汉精神病院，肯定会有人继续主持大局。这个人今天在这里吗？你能为我们指认吗？ 你赢了，检察官。就是我。 我这儿有份你写的宣誓证词，说这个人塞尔瓦图马罗尼是法科尼犯罪家族的新头头。 马罗尼，他是个替死鬼，我才是这个组织的头头。 肃静， 请批准将其视为恶意证人。 批准。恶意？让你看看什么叫恶意。 碳纤维，口径28，外国货。想杀公务员的话，马罗尼建议你买美国产的。 把他带出去， 我还没问完呢。 没证据把那枪和马罗尼联系起来，所以告不了他。可他们想杀你，说明我们接近了。 很高兴你这么开心，瑞秋。顺便说一声，我没事。 行了，哈维，你是高森的地方检察官，如果没人想杀你，你就没好好办事。不过，要是你说你受惊了，我们今天就放个假。 不行，我把重案组的头头拽来了。 哦，吉姆·高登，他可是个朋友，你得态度好点。 我听说你的右勾拳很厉害，真是可惜，马罗尼要跑了。 是啊，狗改不了吃屎，总会有机会再抓到他们。轻微辐射处理的钞票，警察们怎么会有这个？有人帮忙？ 我们跟很多不同机构都有合作。 得了，高登，我要见他。 官方政策是一看到这位蝙蝠侠就要立刻逮捕。 嗯哼，那重案组楼顶上的探照灯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对出现故障的设备有什么疑问，我建议你去找维修部门。检察官， 我把高森所有洗黑钱的都关进去了，可黑帮还是把钱拿走了。我觉得你和你的朋友已经做好准备打击他们的要害，还有钱包，很大的。想算上我吗？ 在这城里知道的人越少，行动就越安全。 高登，我不喜欢你有自己的小团体，而且里面的警察都是我在内务部调查过的。 如果我不和你在内务部的时候调查过的警察合作，我就一个人了。我不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只能利用我现有的资源做到最好。 你要我给你搜查证，搜索查封5家银行，却不告诉我你查什么。 我可以把银行的名字告诉你。 好吧，开个头，我给你搜查证，但你要信任我。 哦，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高森的光明骑士。 好吧，我听说我在重案组有另一个绰号。 这我就不知道了。 在中国，刘氏证券投资代表着充满活力的新增长，我们和威恩企业合资会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 刘先生，我代表其余的董事和维恩先生表达我们激动的心情。 啊，先生，我知道维恩先生对信托基金如何得到补充很好奇，可说实话，这也太尴尬了。 你操心查账的事就行了，雷斯先生，我来操心布鲁斯·维恩。 已经查好了，数据没问题。 再查一遍，

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多点金融知识，少点风险危机，共同关注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维护自身权益，做新时代金融好网民。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南三环杨桥到玉泉营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风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偏北风较强，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北风明显，气温在19到13度之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天气比较凉。今天大气透明度良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咱们说的这个系列的欣赏啊，还在继续。刚才说的这个蝙蝠侠，这是无尽的一个话题。听过了蝙蝠侠刚才说过的这个第一部啊，《侠影之谜》和《黑暗骑士》当中的一部分之后，相信大家对这个作品啊，如果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慢慢会唤醒你的记忆啊。可能你会想到，我们刚才听到《黑暗骑士》当中那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就希斯莱杰嘛，小丑这个形象，也有可能你还会把注意力继续放在我们说到蝙蝠侠这个主人公，也就是克里斯蒂安贝尔的身上。这个三部曲来自诺兰的三部曲，已经成为了超级经典的系列。 嗯，那么这个小丑啊，这个角色之所以被大家所喜欢，甚至有人所推崇，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家伙他太睿智了，就是他非常的高明啊，手段非常的高明。那么就是他的这个毫无底线啊，以及他的这个手段之高超，就会反证出啊，蝙蝠侠这个角色是更加的悲情。 对 啊， 分成两部分说啊，就是你刚才说他手段更高超，他更厉害，他反证出蝙蝠侠呢在这个时候也有弱的一面啊，有很多很多无奈的时刻。那说到他的这个无底线呢，你正好可以反证出蝙蝠侠他在这个老是在那个就是边缘徘徊的时候，他选择了哪一边，他选择怎么样来完成自己的使命。 嗯，这个就是他们俩的这个对垒啊，就让我想到了此前听这个百家讲坛当中哈，说到 他说的过蝙蝠侠 儒家思想在春秋的后期遇到的这个困境啊，因为这个儒家他是要出世要做官啊，要为天下献计策啊，他的这个本心本意是非常良好的。 嗯， 但是你看，就是很多人他泼冷水说怪话， 就跟这小丑很像。这小丑他说每个人都是邪恶的， 对对对， 你拯救什么呀，是吧？你那蝙蝠侠，你看你那个好像那个很正义很悲情那个样子，哎，你呀就是怎么没有用啊，你这些努力全都是白费的，你看我轻轻的推一下，全都听他使唤啊，所以就是那里边就真的觉得这蝙蝠侠太不容易了，要真是一位孤胆英雄啊，是吧？恨不能这个以世界为敌，就是一个这么正义的啊，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却搞得自己跟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啊，就是整个世界都要与他为敌， 就是刚好根据原来他那个遵循的那套世界的法则反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显得是一个你刚才说孤胆也好，悲情也好，这种时候孤立的更能激发大家对于这个角色的这种他想知道他结果的那样一种欲望。 对， 而希斯莱杰这个形象呢，确确实实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里面，他的这个就是以恶的逻辑来推动啊，以恶的那个结果来反证出所有的东西，所有努力都是白费的。这种东西呢，在美国电影当中我们看到过很多次， 很多。而且我们说呢，其实小丑的他的这个手段也是我们说在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他利用的什么？ 对， 他所谓的轻轻推下，利用的是人们心中的恐惧。 是的， 对吧？他胁迫你的爱人，对吧？胁迫你的亲人，你就不得不听他。所以说蝙蝠侠他的这个逻辑就是，我不能够去这个伤人啊，我这个一定要求说我的目的是正义的，我的手段也是正义的， 程序也要正义， 程序也要正义的，所以他就不断的吃亏。当然了，最终蝙蝠侠是以牺牲自己，甚至是就是不惜生命，甚至是名誉， 对， 也要维护他的正义。 对， 哎，这个就更加的让人感动。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黑暗骑士这么来受大家的欢迎啊， 证明你所说的那个伪善不是我。 对，是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这个非常经典的黑暗骑士的另外的一个片段。 女士们先生们，谢谢。我召开新闻发布会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向高森市民保证，关于小丑杀人事件任何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第二是因为蝙蝠侠主动提出自首，可首先让我们来考虑几个问题。我们应该向恐怖分子屈服吗？答应他，他就能。 你宁可保护一个破坏法律的侠客，而不顾市民的生命。 告诉我们， 蝙蝠侠是破坏法律，可我们要他自首，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之前一直都乐意蝙蝠侠替我们清理罪犯， 情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糟。没错， 的确如此。可黎明前的夜晚是最黑暗的。我向你们保证，黎明就要来了，总有一天蝙蝠侠要为他违法的行为负责，不过是对我们，而不是那疯子。 不能再有警察死了。 对， 不能再有警察死了。 对， 快点自首。 对， 他在哪儿？ 那好吧，拘捕蝙蝠侠。 什么？真的？ 我就是蝙蝠侠。 怎么可能？不可能！ 阿尔弗雷德，他干嘛让哈维这么做？ 他去发布会现场。 我知道，可他就那么站着。 也许布鲁斯和丹特先生都觉得，比起恐怖分子的一时兴起，蝙蝠侠有着更重要的责任，多斯小姐。即使所有人都因此恨他，这是他做出的牺牲。他不是要当英雄，他比英雄更重要。 是啊，一点没错。可是让哈维替他背黑锅，一点都不英雄。你比谁都更了解他。 是的。 能替我把这个交给他吗？在合适的时候。 什么时候？ 信没封上。再见，阿尔弗雷德。 再见，瑞秋。 好，刚刚我们又听了一段来自蝙蝠侠啊，这个黑暗骑士三部曲的第二部，也是被很多人奉为神作的啊，黑暗骑士这一部、啊、确实看完了，能够这个给心灵带来很多层面的激荡啊，这个接下来的这一部黑暗骑士崛起，这是三部曲的终章啊。有人这么说啊， 故事落下帷幕，正义永不终结。 嗯， 黑暗骑士崛起呢，很多人当时在这个电影刚出来的时候觉得稍微有点失望哈，就是比黑暗骑士呢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黑暗骑士太极致了， 哎，那个真是太厉害了啊！但是仍然看到这个电影还是不错的，完成度也非常的好。 尤其这里面有美女了吧？ 哎，有猫女哈、啊，猫女到来确实给这个电影又增添了一些色彩啊。我们知道这个第一部它也有这个女性角色的加入，其实但是更多的是她的童年啊，然后是她这个告别自己的这个就是普通人的身份，走上 如何成为超级英雄 啊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在第三部当中，他又是实现了一次从这个自我放逐到自我救赎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刚才提到这个超级英雄呢，确确实实在整个三部曲里面，不管是这一部还是我们刚才听过的前两部，很多的这个人都认为这个跟超级英雄的这个电影啊，它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诺兰啊自己的个人风格太强烈了。 嗯， 他其实就是披了一个外衣啊，或者说你也可以反过来说，他是披着什么呢？披着一个警匪片的外衣啊，来做这样一个系列。原来的蝙蝠侠不是这样的，原来蝙蝠侠真的就有点像是我们看到，不管是漫威还是 DC 啊，在做超级英雄电影、超级英雄作品的时候做的那样。他事实上是跟这个现实世界关联不大。 嗯， 但是你看到这个三部曲里面，为什么你处处会感受到那种很真实，是因为它就像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电影。 对， 他在做一个这样的超级英雄，你觉得原来是不存在的，怎么会跟我们普通人一样呢？还有那么多挣扎。 嗯，而且我们说猫女这个形象也相当的出彩，安妮海瑟薇啊， 大眼睛， 哎，几场戏都是诱骗薇恩是吧？ 对， 帮助这个蝙蝠侠的桥段当中也凸显出这个猫女不同以往的一种女侠的魅力啊。这个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玛丽安·格利亚啊，也出来了啊。他好像跟这个《盗梦空间》当中那种神秘的形象有点类似啊，一直是这样的感觉。 这就是那个谁嘛，这个诺兰爱用的几个人嘛，是吧？ 确实， 包括那个汤姆哈迪， 哎，也是如此啊。那汤姆哈迪未来也会在漫威的这个系列当中出现啊。 哦，快来了吧， 是吧？我们这很期待这个电影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好像说是第一次为叫做反英雄人物来做了一个主角，来做一个啊，叫毒液哈， 毒液 也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 是， 对吧？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黑暗三部曲》最终章《黑暗骑士崛起》的片段。 布鲁斯·韦恩参加慈善舞会， 泰特小姐是吗？ 隐居前，你好像也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 善款都花在美食上，一点也不慈善，不过可以让某个自我感觉良好的老女人得到满足。 事实上这个舞会是我组织的。 哦， 善款都用在公益事业上，活动的费用全是我自己掏腰包。 你真是慷慨。 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你就得投资，就像清洁能源项目。 很遗憾，有时候投资未必有收益。 我知道你的冷漠是装出来的，如果你真的不关心这个世界，你不会把大量财产用在拯救世界上，更不会因为计划失败而难过，因为消沉而隐居。祝你愉快，韦恩先生。 我能不能谢谢啊？哈哈，看见我不太高兴了。 你不是把自己关在家吗？ 我想出来透透气儿。 你为什么不报警？ 我有个很厉害的朋友能帮我解决。飞贼装扮成这样太高调了吧？ 是吗？那你装的又是谁？ 布鲁斯·韦恩，古怪的亿万富翁。那人是谁？ 他老婆在伊比莎岛，他担心钻石会被偷走，所以全都放在家里。 那地方叫伊比莎岛，万一被人发现你是个骗子，那可就麻烦了。 你以为我会在乎这些人怎么看我吗？ 我觉得你不在乎任何人对你的看法。 别跟我来这套，威恩先生，你根本不了解我。 好吧，塞琳娜·凯尔，你住在旧城区的老公寓里，对珠宝大盗来说够低调的，这表示你可能在为退休攒钱，要不就是惹了大麻烦。 别以为你生在豪宅的主卧室里就有资格评论。 我是生在酒店房间里的。 我干这行是生活所迫，可一旦趟了这浑水，这辈子就再也洗不清了。 怎么会呢？ 这个时代想要重新开始是不可能的，谁都能轻易查出你的过去，我们做的一切都被记录在案，永远别想摆脱。 所以你就干脆这么干下去？ 我只从有钱人那里拿我需要的东西，我从来不对穷人下手。 Robin Hood， 我对社会的贡献比你和这里的大部分人都要多。 你的自我感觉会不会太好了？ 有没有想过，要是没那几个臭钱，哪个女人会对你感兴趣？ 哇， 你以为能一直这样？暴风雨就要来了，维恩先生，你和你的朋友们最好小心点儿，因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会意识到怎么能只顾着自己寻欢作乐，根本不考虑其他人的死活。 好，刚刚我们又听了听啊，《黑暗骑士三部曲》的最终章啊，崛起了啊，崛起了。 嗯，很多人还是当时看了第三部结束的时候都觉得不过瘾。 嗯， 是不是还得往下再走？诺兰这个人啊，一般不拍续集啊，他能拍这三部曲已经非常不错了。 对，我们说呢，这个作为一个收尾的这一部啊，无论在人物、特效还是影片节奏上，都让人感到热血沸腾， 嗯、 是吧、 嗯？ 带给了观众这种英雄鼓舞和永恒的正义的主题， 嗯、 让《黑暗骑士三部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画个句号，咱们这个系列饕餮也就算听完了啊、 嗯。 最后我们还是听听汉斯季默大师啊，为这个《黑暗骑士三部曲》所谱写的经典的配乐啊。在这个主题当中呢，他也使用了大量的那种就是吟诵和咏唱啊，其实也是跟这个剧情相得益彰，让人大呼过瘾啊。那我们就在音乐声中结束咱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明天十一长假开始，我们就系列饕餮啊，一次听完经典系列电影，咱们就正式开启咱们的假日饕餮之旅。 嗯， 咱们明天见。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